第39集，别怕，不疼。踏进老爹病房前，许少卿又下意识地站了一会儿。门开着，他能听见他爸在里面的大嗓门，怀念他阔别了两天且正在冬眠的石榴树和香椿，以及如果还没给许少卿解决婚姻问题，他就不敢死，因为他老婆李月琴正在天上等着收拾他。许少卿在门口咬了半天嘴唇，叹了口气走进去。 爸，红姐， 你怎么来了？今儿倒有空。今天不该上班吗？江前说你过来，我还挺惊讶的。 是要上班，抽空过来看一眼。啊，马上就得走。 啊，你还能主动抽空来看我？ 我这工作就是忙，但有空就会来的。 少卿啊，别理你爸。老爷子，人不在你就一个劲念叨，人来了你又不好好说话。 前两天给你介绍的我那个老同学的女儿，你觉得怎么样啊？ 挺好的，聊了一会儿。 哦，你俩聊上了？都聊什么了？ 他说他在乐团工作，吹长笛的。然后他问我知不知道乐团里哪个是长笛，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下次请我去看他的演出。爸，喝水。 哎呦，好啊。女孩邀请你就是想进一步接触，你可别傻愣愣光等着人来请你，男人要自己主动点啊。 哦，我自己买票去看。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人家既然说了要请你去看他的演出，你就应该在那之前先主动请人家做点什么别的，先展示自己，懂吧？ 我什么都不会，没有可展示的。 哎呦，榆木脑袋，那就提前做点看音乐会的准备，这个会吧。 看音乐会还需要做准备吗？ 废话，乐团不就是乌央一个台上全是人那种吗？你至少要提前知道长笛是哪个，在乐团里坐什么位置，出什么动静吧。到时候人家女孩问你，我今天怎么样啊？你说，对不起，我就没看见你坐哪儿。 哦，好，我知道了。 觉得还算聊得来，就要上点心啊你。到时候你别张嘴闭嘴，我这也不会那也不懂，什么也不知道，我只会挣钱。人家艺术家可是很重视灵魂交流的，别让人觉得你外表漂亮，结果精神空虚，也没个特长爱好，跟个暴发户似的。 咦，老爷子，俺们徐总是名副其实的高富帅，怎么能让你贬成这样嘞？您老倒是有特长有爱好，养花养草，写字画画，人小姑娘要你吗？ 我年轻时候很受欢迎的，你看不出来啊？这少言寡语的榆木脑袋呀，是一点老子的水平也没传到。 哎呀，快点儿，多喝点水啊！上厕所的时候我好顺便告辞。 许少卿不说话，只是微笑着给老爹续水。这时候江浅走进来了，仍然是白大褂的医生装扮。 舅舅好，红姐。 江浅跟舅舅和红姐打了招呼后，转头看许少卿，眼睛在他耳畔停留了几秒。许少卿觉得不妙，腾的一下站了起来。 我得走了。 这么快？你不刚来吗？正好我午休，一会儿一起去食堂吃点，反正你回去也要吃。 啊，不吃了，我有点急事。 好，那行，你忙吧。 江前说着，眼睛盯着许少卿耳后肉色的创可贴看了一会儿，许少卿就侧身从他身边走过，快步离开了病房。但他听到走廊里不止他一个人的脚步声，后面有人跟了上来。 哥，有事？ 少卿，你跟舅舅介绍的姑娘处得怎么样？ 才见一面能怎么样？ 我说水乳交融，你信吗？ 那你耳朵怎么了？受伤了？要不要我看看？ 屁！如果只觉得受伤，有必要专门追出来问吗？不知道被什么划破了一道，我抠了几下，好像有点发炎，我就贴上 了。发炎了？耳朵还是很危险的，给我看看。 不必了吧，大医生。 江前神色变得有些担忧，还有些恼火，但他没有说话。许少卿摸了一下耳后的创可贴。 还是你希望是上次那个修空调的给我肯德，想要再捉奸一次？ 上次的事别提了，是我不对。 我看你觉得你对得很。 我没那个意思。那你自己回去用盐水擦一擦，上点药膏，别感染了。 看到许少卿冷漠的眼神，江前意识到自己又触到了弟弟敏感的逆鳞了，于是只能让步。他后退了一步，似乎还是在审视着许少卿。不过很快他就笑着把手插进白大褂的衣兜里，然后若无其事地转身走回病房。许少卿走的时候没有坐电梯，而是慢慢地走楼梯下去。江前比全家所有人都更多疑，江前是他们家知情者中唯一一个在不信和宁愿相信中维持微妙平衡的人。他的存在让如履薄冰的许少卿脚下的冰层又薄了三分之二。因为他是医生，虽然不是那些心理医生，但敏锐度依然在线。医生其实他们大都了解同性恋到底是不是病，但却依然会为主动寻求治疗的同性恋患者们提供治疗。因为即使是对照组中服用安慰剂的患者，也比直接等死的强。医生有义务给那些大自然挑中的倒霉蛋一点安慰剂。结果就是提供解决手段的是医生，最不相信预后结果的也是医生，不信却要去做，然后还真有些人治好了。医患协同合作表现了什么叫做和和美美，两边一人扯着一只苍蝇翅膀喊了声飞，然后握手达成了苍蝇的耳朵在翅膀上的共识。许少卿再次摸了一把那个创可贴，那种近乎被揭穿的心有余悸唤醒了他熟悉又沉重的恐惧情绪，如同浸透了凉水的羽绒服一样压在他的身上。想要解压，他拖着这身沉湿的衣服走进一个洗手间的隔间，锁上门。这里看着不怎么干净，但他控制不了自己。许少卿掏出手机犹豫了一下，又取出蓝牙耳机戴上了，然后他调出了一段录音按了播放。结束后他若无其事地走出去洗手烘干。然后走到直梯前按了下行。从上电梯开始，许少卿就开始想小朵的事了。他有这里管护工的一个头头的电话，他想着要不要给那人打电话，问问他知不知道这里常住的小病号都有哪些。许少卿到了一层，下了电梯就掏出手机想要去门口打电话，却突然看见熟悉的身影，周小云手里端着饭盒，看上去是刚打完午饭回来。这就巧了不是？许少卿为这种不费功夫的巧合而大喜，不动声色地远远尾随着。中午吃完饭遛弯的病号和家属都不少，他不算显眼。可是等到周小云走进安静的楼梯间，许少卿就放小心了些。能走楼梯上去，说明他住的楼层并不高。于是他不急于跟随，而是从楼梯缝隙看他走了几楼，准备稍后再自己上去。周小云的脚步声和身影在三楼消失了，许少卿也迅速地到了三楼，走出楼梯间。病房有两个方向，一边写着肾脏内科医，是一条长长的住院走廊，另一边短小明镜些写着透析室。他打算先从短的这一边找起。这家医院的透析室和普通病房不同，没有通道，只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开间，里面排着几张床， 每个床头有一个长得像智能机器人一样的透析仪器正在工作。病房和走廊间的墙壁也不是墙砖，而是一块大玻璃，从外面可以清楚地看到透析室里的情况。许少卿大意了，就那么大大咧咧地走了过去，可没想到第一间就看到了周小云的脸，吓得他赶紧背靠着玻璃旁边的墙壁躲了起来。然后他小心翼翼地侧面偷瞄，周小云已经背对着玻璃，把饭盒在小桌上摆开，开饭盒拿筷子什么的，看起来一时半会儿不会回头。于是许少卿又挪动了点身体，怀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心情看向病床上的人。是个小姑娘，看上去已经八九岁了，比安里桌上的照片里大了不少，脸尖削憔悴了很多，但一看就是同一个人。他情不自禁地把手按在玻璃上，扒紧了往里看。小姑娘左胳膊上有根管子连着仪器，而右手正拿着笔在小桌板上写画着什么。她垂着眼睛的样子更突出了鼻尖和嘴巴，简直和她爸爸不能再像了。透析室的门开着，许少卿能听到好几台仪器一起工作时的嗡嗡声，那种嗡嗡声像是一种记忆召唤术，让许少卿脑子里此时浮现出小鲤鱼第一次痛哭失声的样子。这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十分不妙，极度不妙。你以为你拿捏了他的软肋，所以可以为所欲为，其实你根本不了解他。一个骨子里那么倔的直男，却愿意为他做那么卑微的事情。一个你不满意他就肯退钱的人，却又肯为了钱一次次的降低底线。这件事一直就矛盾的离谱，许少卿突然觉得自己就像个傻驴在转圈圈，磨的是什么都他妈不知道。许少卿过于强烈的凝视似乎引起了床上小女孩的第六感，她不再歇歇画画，抬起头有点疑惑地盯着玻璃外面那个正在恶狠狠地看着她的叔叔。许少卿控制不了自己的眼神，因为他以为这孩子低头的样子就已经很像了，结果抬头看过来那个无辜的神态简直和他老子如出一辙，让他简直想冲进去揍他一顿，让他为许少卿被蒙在鼓里的后知后觉做替罪羊。对视了一会儿，小女孩似乎有些胆怯了，她低头翻了一页，又迅速写了几笔，就把本子挡在脸前，只露出一对眼睛看着许少卿。许少卿开始只是觉得他害怕了，竟然有些欺凌弱小的痛快感，但仔细看过去，本子上画着一张简易的龇牙笑着的大嘴，和微信表情里的大笑差不多，大嘴占据了小朵被挡住的下半张脸，拼贴在一起十分的可笑，笑脸下面还有四个字： 别怕，不疼。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独播，南烟落秋制作，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正在热播。